在普天堡战斗胜利80周年之际，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6月2号在码头山革命战基地举行了诗朗诵会《永远燃烧起来吧，普天堡的烈火》。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中央和平安南道的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、农业劳动者参加。诗朗诵会结束后，参加者参观了码头山革命战基地的标语文献保存教育室，观看了标语文献。